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走进由 Scott 和 Julia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Hi everyone, it's Scott here again. 你们好，好久不见。 Okay, let's study Teach Yourself English. Here we go. 在第九课的前两节中呢，我们学习了如何描述自己的公寓。比如我们公寓里有这样一些房间 Living room, dining room, bedroom, kitchen, bathroom. 那么房间里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摆设呢？比如 There is a sofa and an armchair in it. 今天我们主要做的呢是复习并且巩固前两节学习的内容。首先走入第九课 Section C 的单词典籍。 New words for today. Cupboard. Cupboard. Plate.Plate. Teapot. Teapot. Flower pot. Flower pot. Vase. Vase. Switch. Switch. Four. Four. Light.Light. Well. Well. Thank. Thank. Fine. Fine. All right. All right. 先来一起看一看房间里一些物品的说法。Cupboard. 橱柜、碗柜。C-U-P-B-O-A-R-D Cupboard Cupboard 那么在这个碗柜里放着一些什么呢？比如 plate 我们把盘子放在碗柜里面 Plate P-L-A-T-E Plate 茶壶应该是 teapot 大家注意这个 tea 是茶的意思 Pot 呢是壶的意思连起来 teapot 就是茶壶那么花盆呢花是 flower 而 pot 在这里呢又可以当作盆的意思 flower pot flower pot 茶壶 teapot 花盆 flower pot 有的时候朋友们给我们买了鲜花我们要放在这个花瓶里花瓶 V-A-S-E vase vase 或者也可以念成Vase, vase, vase, vase 都是花瓶的意思。再来看看房间电源的开关怎么说，应该是 switch, S-W-I-T-C-H, switch, 开关。当然，我们用 switch 可以打开电灯，电灯 light, L-I-G-H-T, light.Light 是电灯的意思。接下来呢，再来学一个介词的说法。For, F-O-R, for 是为了什么什么为的意思。 在今天的学习里呢，我们还要学习一些问候的说法，比如啊，我们说你的身体好不好，这个好不好要用 well， W-E-L-L， 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好要用 well 而不用 good。当别人向我们表示问候的时候呢，啊，我们肯定先要谢谢对方，说 thank you。那么这个谢谢就是 thank， T-H-A-N-K， thank。同时呢，啊，回答大家说啊，我的身体很好，没有问题 ，fine， F-I-N-E， fine。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all right， 没有问题，不错 ，all right， 连起来这是一个词组。All right, all right. 学完了生词，让我们先来学习一些问候的说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课本的第59页练习2里面呀，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问候的说法。比如我们说啊，你好吗？怎么样啊？我们可以说 How are you, Mary? 玛丽，你好吗？ How are you, Mary? 回答呢，可以说I'm very well, thank you. 我非常好，谢谢你。一起再来试一下。I'm very well. I'm very well. Thank you. 接下来可以反问对方 And you? 那么你好不好呢 And you? And you? 连起来是可以这样念的。那么这个对方呢，当然他也说哦，我的身体也很好。I'm fine. I'm fine. 那么说你的姐姐好不好呢 ?How is your sister? 还是用 how 来提问。How is your sister? 回答说 She's alright. She's alright. 好，现在呢，让我们跟着节奏把这些问候的说法来练习一下。 How are you, Julia? I'm very well,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How's your sister? She's all right. How are you, Julia? I'm very well,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How's your sister? She's all right. 为了帮助大家复习以前我们学过的内容，我们还是做一个看图说话的练习。请大家呢把课本翻到第58页，来看一看这幅图里面都有一些什么家具、什么摆设。您都看到什么了呢？sofa， 还有什么呢 ？Armchair and...Oh, yes, a round carpet. 还有一张圆的地毯 A round carpet. Yes, there is a desk. 还有一张写字台 Desk. Desk 上面都有什么东西呢？啊，有 lamp, 有台灯。那么 desk 后面呢，是一张椅子 A chair. 这个房间有几扇窗户呢？ Two windows. 窗户边上有什么呢？有一个书柜 bookcase， 那么大家呢可以按我刚才的这样呢练习一下房间里面的这些物品的说法。我们只掌握了单词还不行，如果我们想谈论这个房间是什么什么样的呢，我们还要掌握一些有用的说法。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比如，我们可以来问啊，这个房子，那么它到底是一个客厅还是一个卧室呢？这时候啊，您就要用一个选择性的疑问句，这是今天我们新出现的一个内容。您可以说 ，Is this a living room or a bedroom？ 再来说一遍 ，Is this a living room or a bedroom？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只说 Is this a living room? 那么意思就是说，这是不是一个客厅呢？那么如果说 Is this a bedroom? 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卧室呢？但是呢，我们现在啊，在这个 living room 和 bedroom 中间加了 or 这个字 ，or or， 也就是或者。那么连起来 ，Is this a living room or a bedroom? 也就是这到底是一间客厅呢，还是一个卧室？请朋友们注意，回答的时候啊，就不能用 yes no 了。对这种选择性的疑问句呢，要做出这样一个回答 It's a living room。 如果它确实是一个卧房呢，大家就可以说 It's a bedroom。 好，我们再来练一下。比如说啊，这个房间是你的房间还是他的房间呢，我们就可以说 Is this your room or her room。 回答可以说It's my room。 大家也可以理解啊，如果这个当我问 Is this your room or her room， 您要回答 Oh yes it is， 那么实际上这就是词不达意，句不达意了，对吧？好，接下来呢还可以进行这样一些提问，比如说啊，房间里有没有沙发呀？ Is there a sofa in the room？Is there a sofa in the room？ 或者呢，如果要是涉及到复数的形式，我们就要用 Are there 什么什么，比如 Are there any armchairs in the room？ Are there any armchairs in the room？ 当然啊，在问这个房间里面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问啊，在哪儿啊，放在什么地方了？ Where is it？ Where is it？ 同时呢还可以说 What's there before the sofa？ What's there before the sofa？ 也就是在这个沙发前面放了一些什么东西，沙发前面有什么？ What's there before the sofa？ 我想在朋友们租房的时候啊，尤其是这个自己还没有去啊，先打电话问一下这个房间的情况。那么这些句型呢是经常要被用到的，比如说这个房间里啊有没有家具啊，都有一些什么家具啊，啊大概这个啊都有几间房啊，等等等等。学会了这些说法，让我们跟着节奏把这些说法再来练一练。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Is the room very bright? I think so.How many windows does it have? It has two windows. Is the room very bright? I think so. How many windows does it have? It has two windows. What's there near the sofa? There's a cupboard near it. What's there in the cupboard? There are plates, cups, and teapots in it. What's there near the sofa? There's a cupboard near it. What's there in the cupboard? There are plates, cups, and teapots in it.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在我们进行下一部分之前呢，还是跟着曲刚老师来练习一下音素一的发音。 曲刚支招。 一个 I 后面两个点儿啊，这个发音呢跟汉语里的衣服的衣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没有太大的难度，只是同学们呢尽量做到口腔后部发声，比如说衣服的衣啊，当我们说衣服的衣的时候啊，我们是用口腔前部来把这声音挤出来，也就是舌尖和牙齿之间呢，挤出一个声音来衣啊。而英语这个一呢，它是口腔后部舌根上提向上挤发出的音啊，应该是一一啊，刚才汉语是一一，那么英语发音的时候呢 啊，有鼻音啊，能够听得出有比较重的鼻音 ，e e 啊，我们来练习几个单词的读音，比如说开会我们念 meeting meeting， 哎，那么这个 e 呢，它是通常是 a b c d e 这个 e 的发音啊，讲话念 speak 啊，深深的念。Deep、吃饭念 Eat、介词在什么什么之间念 Between。 练完了发音，来一起走进考考你。 Now you have a go。 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复习了房间的说法，我们就想请朋友们看着自己的家里来回答一些问题。如果您现在没有在家里呢，可以想象一下，回忆一下自己家里是否有我们说到的这些物品。 OK, please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注意听。 Number one,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Number two, is your room big or small?Is your room big or small? Number three. Is the room bright? Is the room bright? Number four. Are there any chairs in the room? Are there any chairs in the room? Number five. Is there a sofa?Is there a sofa? Number six. What's on the wall? What's on the wall? Number seven. What's near the window? What's near the window? Number eight. How many rooms are there in your apartment?How many rooms are there in your apartment? 怎么样？您都回答上来了吗？大家可以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呢写下来，随同作业一起寄给我们。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里呢，想请大家看图来编写一些对话，这个图呢就是我们的课本第58页上面的这幅图，大家可以这个看着这个图啊来编出一些小对话，比如像我们这个图下面的这些句子所提到的 Is the room very bright? Oh, I think so. And how many windows does it have? It has two windows.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让大家做的第一个作业。第二个作业还是想请朋友们参照这个图口头来练习一下这些对话。那么我们的课本里面呢提供了一到九这么九组句子，请朋友们把这些句子呢读熟读会。最后一个作业呢，想请朋友们看第59页练习四。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这个翻译的工作，想请大家做一下，请朋友们把这小段文字译成中文一起寄给我们。来信可以寄到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4号，邮编是100022。I'm afraid I have to see you next time, so goodbye everyone. Okay, great job everybody. 非常好。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m Scotty. Bye-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